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爽利咁啊，寻晚咧就系挂咗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啊，咁大家都一路留意一下呢个情况啦。咁啊，随住可以喺收音机度听下最新嘅天气嘅报告，就唔使自己去抄资料啦。咁啊，亦都好方便嘅，有啲嘢就中意系自己啊上去天文台嘅网页睇睇呢个最新嘅状况啊，或者睇下啲新闻嘅消息啊等等咧，都知道。咁啊，大家都要。清楚留意地啦，个风咧一路咧就嚟紧噶啦。现时咧就暂时系一号戒备信号吓，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生效啊。咁早气温已经30度，行出去咧真系几危局吓，就话作打风咧，通常就系咁嗬。现时时间5:10。 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等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，爱恨情欲里的一点锚点，呼之欲出那么明显。女孩统统让她一遍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。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莫文蔚的阴天，开始我们星期三的清晨爽利节目。今天的日子呢就8月24号，农历是7月27日，刚刚就过了这个处暑，是一搭正的处暑开始的意思。咁就打风啦，一号戒备信号。咁今日天气方面咧，初时系大致天晴，但系有烟霞。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气温大概33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，稍后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，晚上风势增强，海有涌浪，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，有狂风大骤雨，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及有涌浪。明早沿岸同埋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，星期五仍然系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5%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，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咗。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，马鞍系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，今晚本地嘅风力会系增强。天文台会在今日正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。预料马鞍会在明早，即是25号是最接近本港，并可能会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。届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。受马鞍的下沉气流影响，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和酷热。但是随着马鞍靠近，本港稍后会有狂风骤雨和有雷暴，海面有涌浪，市民是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。受风暴潮影响及时值天文涨潮，低洼地区明早是有机会出现淹浸和海水倒灌的。市民亦都系要留意听闻啊，呢个天文台咧嘅最新嘅天气消息啦，亦都要尽早咧完成防风防水浸嘅措施。特别如果以往系有经验嗰啲，哇，即系打风打到嚟嘅时候咧，成日水浸咧，真系要谂计啦。

风风雨雨的时候。之前我们有罗文的几许风雨，而刚刚的呢林忆莲的这首伤痕。早上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，现时一号戒备信号在生效，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，气温是30度，今日最高有33度。好久都没听这首歌 Moonlight Shadow， 接近五点半钟了，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。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，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，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，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，天文台会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，预料马鞍会在明早上最接近本港，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，到时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。马鞍在清晨5点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8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，并逐渐增强。本港新增6654宗新冠确诊个案，再多10个检测呈阳性病人离世，当中只有2人完成接种3剂疫苗。医管局已经启动第3阶段调动病床计划，预留2500至5000张病床接收新冠患者， 預計應付能力可以增加一倍，每日最多可處理600人入院。一旦要啟動第四階段計劃，到時將會設立定點醫院。醫管局又表示，現時有更多病床用作接收新冠患者，約兩成非緊急服務將會受到影響。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有儀式，悼念知名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員道金，日前在汽車爆炸中喪生的女道金娜，數以百計人士出席。道金形容個女是為國捐軀。道金娜是俄羅斯著名傳媒工作者，俄羅斯當局說她的座駕車底被人設置了可遙控引爆的裝置，又公布疑犯是一個烏克蘭公民，指控烏克蘭特工部門是幕後黑手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較早時說對涉案組織和人士絕不留情，烏克蘭否認涉事，質疑可能是莫斯科為怪罪基輔而發動的虛假信息戰。官員形容事件不是烏克蘭的做事方式，烏克蘭的年輕男女有更加重要的任務。世界衛生組織宣布，中國通過疫苗國家監管體系評估，中國的疫苗監管體系已經在2011年和2014年先後兩次通過評估，今年7月接受世衛升級評估標準後的新一輪全面評估。國家藥監局副局長王果說，今次通過世衛的評估，說明中國的疫苗監管體系對接到世衛的新標準和國際先進水平，持續加強和改進，要為中國疫苗走出國門創造良好條件，今後中國可為促進全球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普及性、可負擔性作出更多貢獻。財經消息，道瓊斯指數報32,909點，跌154點；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,128點，跌9點。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：港元7.847，日元136.79，瑞士法郎0.965，加元1.296，人民幣6.837，英磅對美元1.183，歐元對美元0.997，澳元對美元0.693，新西蘭元對美元0.621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,747.67美元，賣出1,748.59美元。天氣方面，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。在上午5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大約580公里，即是北緯19度、東經118.5度附近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5公里，橫過南海東北部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增強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馬鞍會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帶，今晚本地風力將會增強，天文台會在今日正午12點至下午2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預料馬鞍會在明日早上最接近本港，並可能在本港大約200公里範圍內掠過，到時本港風勢將會進一步增強。受馬鞍的下沉氣流影響，香港今日初時大致天晴和酷熱，但隨著馬鞍靠近，本港稍後有狂風驟雨和雷暴，海面有湧浪，市民應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風暴潮影響和時值天文漲潮，大華地區聽朝有機會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，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，並盡早完成防風防水浸的措施。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，但有烟霞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3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，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，晚上风势增强，海有涌浪。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，有狂风大骤雨，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有涌浪。听朝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，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4%，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 FM 92.3天水围。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环。FM 99.4将军澳。FM 106.8屯门及元朗。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。 国剧830呈现 杨洋、李一同领衔主演《保卫国家边境：热血嘅军旅故事》，特战荣耀。 新加入的四位学员长期面对各种特战任务，最厉害的是裴雄酷，更加冲着燕破岳而来，仲在众人面前告诉大家，改了个新名叫做裴达燕。燕破岳面对这样的挑衅会怎应对呢？ 国剧830特战荣耀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，港台电视30日。 面对癌症，了解病情，积极乐观面对是非常重要。我哋听下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点讲。 即系患癌就代表即系等于判咗死刑嘅，睇清楚到底系边一种癌症，咁咧对症下药，咁先至一个比较全面啲嘅治疗。 想了解多啲，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，钱佩佩主持《清晨爽利》。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，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。在疫苗通行证下，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，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，先可以进入食肆、表列处所、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。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，方便使用，或以智方便，或于健康显示，亦可以带纸本记录。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，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，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，了解国家发展，认识民风民情。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，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的热搜新世界， 带你去了解一下职业伴娘的第101场婚礼的故事，好期待啊！ 一流湾区，一流生活。 FM 102.8， 大湾区之声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，朝早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。钱佩卿，清晨爽利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。好啦啦，好啦啦。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啦啦啦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上嚟，一觉醒来咧，有一日新嘅开始。迎接呢一天系一个礼拜嘅中间，星期三嘅呢一日。今日系8月24号，农历系7月27日。现时时间系5点39分。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。咁而呢个风咧就话听朝系最接近本港。咁大家都有定下啲时间咧，就去做好自己嘅准备功夫啦。譬如话知道自己嗰个地方系好容易水浸嘅，就睇下点样搞得掂佢啦，搬定晒啲嘢啦。有喺露台有呢啲盆栽嘅，都搬翻晒落嚟会比较好啲啦吓。同埋如果你喺工作上啦，有啲咩可能听日约咗人嘅，即系要倾喺啲重要嘅会议等等咧，都要一早同人哋改定下期啊吓。有啲嘢你系可以提早做嘅，完成咗嘅就做好佢。系因为而家呢个咁发达，你睇睇个资讯咧，就知道话个风几时会最接近啦。咁样样呢啲，你可以大把时间咧去安排自己嘅工作嘅程序啊。好熟悉嘅声音吓，就系过紧马路嘅时候呢啲声，红绿灯嗰啲声啊。呢度讲下红绿灯，我哋点样守规矩，亦都喺呢度。比如下爱情， 小老师阿家会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，犹豫咗必须清楚看真，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，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，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，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，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，明明绿灯 间变成红灯，假使相当勇敢，怎可挽回前生？若要冲先生，怎可以不留痕？来又去，要走的际遇未接近。明明绿灯，转眼变成红灯，抬头前望去，对面马路如此吸引。逐秒等，心急总加倍的难行。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缓慢？ 郑融的代表作之一的这首歌《红绿灯》。早晨呢，时间5:44啊。咁啊，天文台咧就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啦，同时亦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噶。咁啊，今日天气方面咧，初时系大致天晴，但系有烟霞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温度大概33度。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，稍后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，晚上风势增强，海有涌浪。展望听日风势会进一步增强，有狂风大骤雨同埋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，亦都有涌浪。听朝早沿岸同埋低洼地区可能有水热，即系出现呢个水浸嘅情况。星期五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噶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4%啊。咁大家都好关心啊，即系打风嘅时候啦啊。而家即系一号戒备信号啫，咁一路都要留意到佢嘅走势。天文台话咧，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啊，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咧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。今晚黑本地风力将会增强，天文台会喺中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。改发3号强风信号，预料马鞍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，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。届时本港的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。马鞍在清晨5点集结在香港东南约580公里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。并逐渐增强。 人在风暴中，无奈的打转，如像风沙，也需。 兜转，无奈的疾冲，无奈的调转，曾热的面孔渐缺少温暖。 好多时咧，有风风雨雨嘅时候咧，就会谂起阿发哥呢一首歌曲《飞沙风中转》。风起云涌嘅时候，又谂起呢一首歌，系真系有啲气势啊！就系来自《风云雄霸天下》。 云上舞，风里动。难度够天高，门外雪各自收，难度会更高。云追逐风也好，地追逐天也好，忘掉你，忘掉我，没有低，怎么会有高？宁愿有醉有跌有人笨，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风声近？ 爱若来自怨恨，要恨也得讲缘分。云下雨，风里走，寻觅我荒土，人未老，爱已老，离别却太早。云追逐风也好，地追逐天也好，忘掉你，忘掉我，没有低，怎么会有高？ 天地一声裂风云，谁是结局，谁是因？ 独来独回到余生。宁愿有聚有别有人恨，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风声近？爱若来自怨恨，要恨也得讲缘分。 两个都型男吓，喺呢个风云里边嘅有郭富城同埋有郑伊健啊。风起云涌之后，我哋有时要都要平静下自己嘅情绪。听邓丽君嘅歌嘅时候咧，其实可以令到你自己提升好啲，平和好多吓，因为佢实在太温柔啦。邓丽君嘅呢首《风从哪里来》， 风儿多可爱，阵阵吹过来，有谁愿意告诉我，风从哪里来？爱像 朝早，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，又或者呢种，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、最亲切嘅声音。 早晨，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，我系钱佩卿，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、健康、愉快嘅早晨。 清晨爽利， 逢星期一至六，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。 仲有三分零钟就到清晨六点钟，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，今日星期三啦，我哋有雷博士啊，稍后有雷博士咧，又讲下啲做运动嘅嘢啊，咁今日咧所讲嘅话题咧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预防热疾病啊，呢个都系同我哋嘅健康有关嘅吓，咁啊大家一阵间留意一下啦。更加要留意的就是现时的情况呢，暂时是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呢就是挂起咗㗎。咁今日天气方面呢，初时大致是多云，但是有烟霞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温度大概33度。天文台会喺中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呢改发3号强风信号。 情夜冷风，吹散热情梦。含泪对孤灯，痴心错恨中。情缘如雾散，恋爱多变幻。独恋往日情。凄酸透心间，怀人空悲叹，像网心冷淡，月夜暗自叹，伤心满泪眼。情夜冷风，忆往日情衷，离别已纷飞，相思已断送。情缘如雾散，恋爱多变幻，独恋往日情，凄酸透心。伤心满泪眼，无情夜冷风，吹散热情梦。含泪对孤灯，痴心错恨中。离别燕纷飞，相思已断送。 船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。在上午6点，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60公里，即是北纬19.1度、东经118.3度附近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25公里，横过南海登北部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，并逐渐增强。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，但有烟霞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3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，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，晚上风势增强，海有涌浪。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，有狂风大骤雨，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有涌浪。听朝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，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3%，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。警报：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飓风，香港邻近海域同沙堤以南吹暴风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。天气概况：

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，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。 电视节目《我们的超青联》今集介绍东方龙狮的组军方向、专业培训以及球队幕后功臣。 今日下午6:30，港台电视31， 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，撑我们的超青联。 我是关心妍，疫情肆虐，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，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，过回正常的生活，同行抗疫，一起战胜新冠肺炎。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，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。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，由你做决定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，朝早5:00-6:30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。全佩卿，清晨省利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。好啦啦，好啦啦。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噜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爽利，8月24日，农历是7月27日，星期三的清晨，现时时间6:12啊！咁天文台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。天文台话，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，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，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。天文台会在中午12:00至下午2: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，预料马鞍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，并可能会在本港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，届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。今日的天气预测咧，就是初时大致是天晴，但系有烟霞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，日间酷热。最高温度大概33度，会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，稍后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，晚上风势增强，海有涌浪。展望明日风势进一步增强，有狂风大骤雨，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及有涌浪。明早沿岸及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，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的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2%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间，在钱佩英身边呢，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。早晨，雷博士。 早晨，钱佩英。早晨，各位听众。 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就讲话呢步行的好处啦。你起码每一日都10,000步就最好啦。 如果可以啦，其实8,000步都是一个可以收到货的一个指标来的。 咁其实呢，我觉得近年香港人呢都是趋向咗是健康的。多咗人呢就玩运动啦，多咗人去行山啦，咁样啦。咁就算是暑热天时咁热都好啦，话哎呀好热啊，热死人啦。都仍然有一班人呢就去行山咁样。 都系㗎，因为个个都系有一个咁嘅心态呢，就系唔会系我嘅，唔会系我嘅。咁但系你睇下从消防处或者系相关拯救嘅数字啦，啲喺山野嘅意外呢，呢一两年真系升得好多。咁同埋每一宗事故嘅分析 翻個原因咧，究竟係咩嘅原因導致呢啲可能咧？其實都睇到就係普羅大眾對於一啲安全嘅意識咧，係真係唔係好足夠。 嗯， 咁所以就出事啦。咁所以耐不耐，我見到即係政府，譬如消防處啊、民安隊啊、相關啲部門咧、天文台啦，仲有就會有啲公佈啦，咁又提醒一下。其實我哋大家都明嘅，就係運動健康對身體好，但係始終都有一定程度嘅安全嘅風險啦。 冇錯，係要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先進行咧，就好啲嚇。 係啊，咁啊，我哋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熱相關嘅疾病啦，同埋中暑啦。其實除咗行山之外咧，夏天喺體力勞動工作嘅人啦，譬如係地盤啦，譬如清潔啊，咁嗰啲咧，我見到佢哋都好辛苦啦。 梗係啦，你喺條街度幾個鐘都已經熱到不得了啦， 嗬。咁所以都要理解一下嗱，其實咧。大家媒體上高聽到嘅所謂中暑咧，其實已經係去到熱疾病嘅最後嘅階段。 嗯， 其實熱疾病咧，即係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。嗱，我哋理解我哋人類就係熱血動物啦，身體嘅核心温度係大約37度左右啦。係係。咁當我哋喺肌肉活動啦，譬如行山，特別行上斜路啦，或者體力勞動咧，我哋肌肉喐動啦。咁就會產生大量嘅熱能，咁熱能咧就會令到我哋嘅核心嘅温度咧提升，咁我哋咧會出汗散熱啊嘛，我哋出汗散熱，出汗係最有效嘅散熱方法啦。 即係你冇可能唔散熱，你繼續上升嘅温度唔得噶嘛。 得啦，係啊，焗熟咗啊嘛。係。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稱為熱平衡啦。嗱，如果你能量釋放出嚟同埋係能量攝取嘅咧，即係兩個係平衡到，係咪？即係我製造幾多熱能，我就能夠釋放到幾多熱能，咁咪 OK 咯。你咪冇事咯，咁就係呢一個你身體產生嘅熱能，但係你短時間內釋放唔切，咁就出事啦。 嗯， 咁所以我哋喺預防呢啲熱疾病或者中暑之前，其實有一個叫做係熱衰竭嘅症狀啦，或者之前有啲熱疹啊，有啲唔舒服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喺呢度已經掌握到做一個把關， 嗯， 咁你咪唔會出現去到最後尾嘅中暑咯。 係， 咁所以行山咧，其實就係話第一。你唔揀一啲行咁高咁斜光秃秃嘅山，因为直接太阳晒住，你嗰个热嘅辐射嗰个吸收又多啦。 嗯， 咁其实系咪都可以减低咗你冇咁热先啦？系咪？嗱，呢个都系一个预防嘅策略啦。 嗯， 咁譬如体力劳动工作嘅朋友，咁你做嘢嗰个休息嘅时间，如果系老板明白，可以系俾佢哋稍为咧系休息多啲。譬如平時係休息兩分鐘，咁你而家今次可能係俾到三分鐘、四分鐘啦。 太熱嘅時候你就 停一停， 係啦， 係啦， 去啲陰涼嘅地方唞一唞，成日都提㗎啦呢個嚇。 咁又可以令佢產生熱能嗰個嘅機會率係減低咗啦。咁呢啲其實簡單嘅措施咧，你要掌握得到咯。嗱，我哋講到頭先人體就係核心温度大約37度啦，有啲文獻講係40.5度啦，有啲話40度，有啲41度左右。 人體嘅體温 係啊，即係我哋嘅核心温度啦。高過呢個温度咧，就開始出現一啲熱嘅疾病。咁譬如一啲精英運動員啦，譬如喺啲網球選手，佢喺室外打幾個鐘嗰啲咧，佢哋嘅耐受力啊高啲嘅。佢哋去到40度、41度，有時都仲 OK 頂得到。但係唔好忘記，你唔係精英運動員啊嘛，你係普羅大眾啊嘛。 因為佢哋久經受訓係嘛。 係啦，咁所以有幾個風險因素咧，就大家一定要考慮一下嘅。咁嗱，第一就係你個人嘅體質先，個個都諗住自己掂嘅，咁其實唔係噶嘛，係咪？你可能又年紀大咗啦，可能嗰晚又唔夠瞓啦，咁係嘛？ 即係平心而論啊，對自己嚇，唔好就以為自己真係好掂咁樣啊。 第二樣咧就係啲器材同裝備啦， 嚇， 即係你行山，譬如你著到哇，喺包住隻腫咁，又冇通風、冇透氣嘅散熱嘅功能嘅，咁呢個就令你嗰個排汗啊又受到影響啦。第三樣咧就真係要留意應對環境嘅天氣啦， 嚇、 譬如夏天熱嘅時候咧，有時啲朋友我啲舊同學咧，有時都會行下山嘅，但係我哋會揀咧就行啲短程，嚇、即係行下啲水塘邊啊，有樹蔭啊咁，咁可能行下一個鐘、兩個鐘咁輕鬆下，係講明啊，真係輕鬆。 是 咁都可以係吸收一下大自然嘅空氣啊，咁都 OK。但係我哋預防咗 避免就成日吸收呢个大量嘅热能，呢、这个导致自己可能出现一啲热疾病嘅风险啦。咁呢啲基本嘅嘢咧，系真系要大家去准备嘅。 所以如果你话想行啲难度高啲嘅山，可能要三四个钟嘅话咧，就不如拣秋高气爽嘅时候先去啦。 冇错啦，你讲得好啱啊，秋高气爽。 系啦，大热天时嘅暑热嗰个咧，真系唔好搞啦吓。 系啊，同埋最紧要就系要量力而为啦。嗱、量力而为呢句咧，真系成日都讲。 其实呢个至理名言嚟噶，真系吓。 系点样去量力，点去做咧？咁仲有就系出事呢啲咧，都有几个共通点嘅。啲人通常都上山嘅，因为你行平路同上山咧，嗰个体力消耗好大， 系啊， 好大分别。譬如嗱，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呢度啦，我哋广播道啦，咁由下低一路斜路行上嚟，同埋行平路。嗱，前辈兄，你平时行都感觉到啦，行斜路嘅时候咧，你特别喘气噶嘛？ 斜路咧，你直情好似揸住啲嘢负重咁嘅感觉噶、 啊。因为行斜路同埋行平路，嗱，举例你行嗰个斜度大约去到10%左右咧。其实10%即系唔系好斜啦，即系每上100米，你升高大约10米呢个距离啦。其实你嘅能量消耗咧，比行平路咧。是多出差唔多一倍㗎喇已经。 哇，如果你 所以你再行啲斜啲嘅话呢，你所需要嘅能量呢係多咗讲緊2-3倍。咁、你需要能量多咗时候，你肌肉产生大量嘅热能啦，所以你嘅热能咪不停释放出嚟囉。所以譬如几次近期出事嘅都可能係上一啲高山啦、譬如係上凤凰山啦，上蓝蛇尖啦，呢啲都係一条大斜路。系冇得唞嘅。 嗱，如果你真系拣咗呢条路咧，你啊都行啦吓，但系行嘅时候系咪可以适当地唔好逼得自己咁紧要？你个真系觉得好攰嘅时候，你就要唞一唞先。 冇错啦，你要唞啦。咁嗱，又好得意嘅，中意行山嗰啲人咧，好多时 又唔中意唞。 佢拍下心口，个个都话冇事。 嚟啦嚟啦，继续啦咁。 咁你要懂得放弃啦。嗱，譬如举例蓝蛇尖，我都去过有100几次噶啦。我谂行咁多年，咁佢沿途都系光秃秃嘅山，就468米，即系冇得我哋想开小差，开小差即系有条后尾路线咧啊，即刻上落山就走啦。 即系如果你有条捷径，喂，我唔继续啦。 系啦，佢冇乜捷径嘅， 系、哦、无论你一边继续向上噶咯。 系啦，咁所以你要懂得放弃就 OK 啦、行到半路，譬如你觉得唔舒适。咁你咪落翻山咯，系啦，落翻山咯，落翻山其实你产生热能，你就会细咗啦，因为你行落你就唔同上斜啦。 咁同埋你可以谂下，我行落山嘅时候，我都系行紧噶嘛， 都系行紧。 我不如转个方法啫嘛，我都系继续行咪得咯。你嘅心态觉得自己冇放弃咪得咯，系嘛？ 咁仲有就系、是、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、是。聆听感觉下就是身体的变化。因为遇到热的环境呢，就算你说精英运动员咁都好啦，譬如我们香港的运动员去到外地，特别去啲热带的地方比赛呢、我们生理上都要俾啲时间适应的。我哋唔可能係一秒钟两秒钟就能够适应热嘅环境。通常生理嘅适应呢，一般而家我哋嘅研究得出嘅结论呢，就係要7-14日左右啦，即系话你有1-2个星期喺热嘅环境，系仲要系循序渐进，因为嗱流汗嗱，大家感觉啊，如果你系挤你一间热嘅房间里边，你会流汗啦，但系如果你习惯咗嗰个热嘅房间里边咧，你流汗就会少咗嘅，因为你已经适应咗啦嘛，系咪？但系当你突然间热嘅时候咧，你就好大量流汗，咁因为呢一个就系所谓我哋嘅适应期吓，我哋适应咗呢个生理喺热环境嘅时候咧、我哋出事嘅机会啦，应对即系我哋身体好叻噶嘛，我哋人类识得调节噶嘛。 喂，咁其实我突然间咁谂啊，你惯咗桑拿嗰啲咪热到不得了嘅，我习惯咗桑拿嗰个同我出去抵受嗰个阳光嘅热会唔会？ 可以噶，可以噶，所以喺一啲外国一啲热环境工作啦，譬如夏天炎热嘅环境咧，佢就一般建议就系啲体力劳动工作嘅朋友咧，可能有1-2个礼拜适应期。 系 譬如如果嗰日有酷热天气警告嘅，就可能譬如全日有8个钟，本来户外工作嘅，开头如果突然间炎热嘅话咧，就减一半。即系开头减一半，第二日咧就可能系减一半再少啲。第三日又再減少啲，咁你等啲員工咧係有少少嘅適應啦，因為點解咧都要我哋成日講話良心僱主噶嘛，係咪？你要啲員工喺熱嘅環境，其實做體力勞動工作咧，佢未必執行到嗰個工作啊。譬如你做一啲搬運嘅工人啦，咁佢都搬運唔到，執行唔到嗰個任務，其實你。 是浪费緊你嗰个公司嘅资源㗎嘛。 所以你要俾佢休息之后呢，佢就同你做更多啦。 係啦，两样都要合理啦。咁啊，呢个休息嘅话呢，其实都可以有少少技巧嘅。休息嘅时候呢，其实我哋需要做嘅呢就係通风。 嗯。 譬如休息嘅时候呢，你打开啲三楼啦，通风啦， 又或者有把风扇。 风扇吹住啦，降温啦，补充个水分啦。咁呢啲休息呢，其实就係一个普通嘅用语啦。其实我哋休息呢喺科学上呢，我哋一个系叫主动嘅恢复，主动嘅恢复，譬如其实先降温啦，大风扇吹住啦，系咪？或者一啲清凉嘅环境啦，甚至乎你用一啲凉嘅水浸下手脚啊，咁用啲冷嘅毛巾抹下面啊，清理啲汗啊。咁因为仲有一个因素咧，大家都忽略咗嘅，就系潮湿。因为如果你出咗汗咧，即系个环境好潮湿嘅话咧，我哋嗰啲汗水咧就不能够及时挥发。我哋汗水咧系挥发咧，系帮我哋散走热能嘅。咁呢一个过程都要睇下，因为我哋香港个湿度都相当之高啦。咁所以如果系嘅话，即系都要留意翻我哋天文台个酷热指数之外咧，都要留意翻嗰个湿度嘅变化咯。 仲有咧就系啦，呢啲全部讲户外系话去行山啊或者做嘢啦。如果你玩嘅主题公园嗰啲卡通人物喺大热天时咧， 佢哋真系好辛苦、啊， 真系好辛苦啊！佢哋系咪有一啲特别嘅一个消暑嘅方法咧？着住嗰件， 我中学读书嘅时候，我试过扮过嗰啲卡通人物。 咁你里边有冇啲通风嘅嘢？ 嗰阵时冇啊，我记得做咗大约系半个钟啦，喺球场度，即系嗰阵时啲青少年啲暑期活动啦，咁我扮卡通人物啦，着借咗嗰件咁嘅外套啦， 系咁半个钟头有冇晕咁滞？ 全身湿晒，我记得当年。系着住对白饭鱼嘅，成对白饭鱼都湿晒。 哇！ 咁所以真系呢个大家要留意。 我谂今时今日咧，就应该咧有关嘅负责人咧，识得点去调教里边，点样可以令到佢通风，唔会 有 嘅感觉。 而家应该有啲清凉嘅剪咧，因为而家啲足球员啦，你见佢都有啲球员就着住一件背心里边啦，都有啲降温嘅一啲措施啦。咁仲有咧就系大家着嘅颜色嘅衫咧都紧要嘅， 千祈唔好着深色 吓。咁嗱，呢个系喺研究嚟讲，真系做过。譬如喺汽車嘅研究咧，就我記得啦。你揸一架白色嘅車，同埋一個黑色嘅車，喺夏天嚟講咧，因為你知白色咧淺色就會反射陽光嗰啲熱能啊嘛，係咪？黑色咧就會吸熱啊嘛。咁至於你著黑衫啦，你揸黑色車咧， 吸曬啲。 其實嗰個白色嘅咧可以反射係超過一半嘅熱能嘅。 係。 如果黑色深色嘅咧就吸熱。咁所以如果你着黑衫深色嘅衫咧，其实喺夏天你中暑或者系热疾病，即系散热呢个程度咧，就一定有影响咯。 所以一定要着啲浅色嘅衫。 系啦，夏天同埋浅色得嚟咧，最好系通风嘅，就唔好黐住晒成个身噶啦。咁而家一啲通风透气嘅浅色嘅衣物咧，喺啲行山嘅用品店啊，或者户外用品店咧，价钱都比较便宜，都可以买到噶。 系咁啊，即系大家尽量咧拣啲质料又好少少啊，同埋即系帮助自己去散热啊。仲有记住咧，真系要补水啊嗰啲咯。 冇错，冇错。 好啦，呢啲都系我哋要记住嘅嘢，咁你先可以即系命长久，继续享受你嗰个行山嘅乐趣吓。 冇错，冇错。 好，咁啊，唔该晒雷博士，下次再见啦吓，拜拜。 拜拜。 像白云，像清风，依伴上背痛，风吹云飘飘，每日移动，伴着共飞向西。只有飞向东，挥之白云，你是清风，携手到天际，就那热情梦。同哥哥去找月亮，同哥哥去找太阳，从西边飞向东，人间多爱宠。像白云，像清风，依伴上背痛。吹云飘飘，每日移动，伴着风飞向西，伴着鸟飞向东，每次白云你是清风，携手到天际，找那热情梦。同哥哥去找月亮，同哥哥去找太阳，从西边飞向东，人间。

學生在今個星期五或之前要填妥教育局設立的電子表格，安排他們盡快起行，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。 政府在前日公布協助基層初中學生擺脫跨代貧窮的計劃，昨天我們就介紹過計劃內容，今天會請來星級導師講下究竟他們會怎樣與參與的學生分享，亦會有校長講下可以怎樣物色合適的學生去參加。 再过大约两个星期就到中秋节，有环保团体调查推算，去年香港人一共食剩460多万个月饼，比前年大升61%。预计在消费券效应下，今年月饼销量会上升，浪费情况可能会更。